守的人。 一生把你放在心里头，尽管未必能够长相厮守，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，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。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，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，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，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。 你的脸庞闭上眼睛就在我面前转呀转，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忘，除非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曾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969一周新闻盘点。 经典969来和泽林看本周的资讯盘点。教育部、财政部发布了通知，要求切实保障特岗教师与当地公办学校教师同等待遇。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15号发布了调查报告，显示我国城乡享有医疗保障的老年人比例均超过了98%。中国自主卫星电话近日正式的放号，意味着我国可不再完全依赖外国卫星移动通信服务。生态环境部印发了通知，要求全面排查处理长江沿线自然保护地违法违规的开发活动。北京发布了通知，办理住房、公积金提取等业务不再需要身份证的复印件，只需查看原件。农业农村部的消息，我国农作物的自主选育品种占比达到了95%以上，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。滴滴公布的整改措施，顺风车下线了个性化标签和评论功能，暂停接受22点至6点间出发的订单。

自穿梭在大街上，想等待机会从天降。生活虽然不太容易，却还有点希望。 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的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车舞飞扬。 根据乘联会的数据显示，2018年4月份全国狭义乘用车销量181.2万辆，同比增长9.6%。吉利、长安和长城作为一线自主品牌，依旧稳居自主品牌的销量前三，但排名却发生了变化。因此，经过一番鏖战之后，自主品牌的三国杀排名出现了新的变化。吉利汽车的四月份销量为128817辆，销量依旧是持续大幅增长，同比增长为49%。长安品牌的汽车销量为12223辆，同比增长36.3%。长城汽车四月份销量为81797辆，同比增长11.79%。吉利在四月重新摘得桂冠。凭借着多款产品的热销，吉利正处于爆发式增长趋势。数据显示，在今年四月份，吉利销量为128817辆，同比增长49%。至此，吉利前四月累计销量已经超过500万辆，达到了515113辆，同比增长41%，完成了年度158万销量目标的32.3%。据悉，在今年的年内，吉利还将推出包括轿车、SUV、跨界车、MPV 和新能源在内10款以上的全新产品和改款车型，进一步深化细分市场。而在刚过去的北京车展上，吉利汽车首款科技智混的旗舰车型全新博瑞 GE 也迎来了全球首次公开亮相。与此同时，在营销方面，吉利正全力建设 3.0 代渠道营销和服务标准，将不断改善经销商和硬件设施的服务水平，以保持更多的竞争优势。吉利汽车在经历2017年大爆发之后，四月份表现依旧呈现着稳步增长的趋势，足以证明其真正的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。而长安汽车通过新的企业战略发布，将进一步满足市场需求。反观长城汽车，凭借卫星产品的不断推出，未来销量也将得到提升。总之啊，三方都在不断前行和发展，自主品牌车企的三国杀也将继续上演，值得期待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969车务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-5175-2200。 拨动时光的琴弦，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，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，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，阳光照进了斑驳，自由在阳光中穿梭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 北京 FM 969电台， 经典 九六九，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空。 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。 老婆，我带你踏青吧。 老公，你太 out 了，今年流行踏红。经过春风的吹拂和海水的荡涤，盘锦的红海滩五月就红了，大片的滩涂有粉红的简鹏嫩芽土壤，真是美极了。漫步在红滩绿尾间，别提多浪漫。对了，在那儿还能看见丹顶鹤、黑嘴鸥等珍稀鸟类，盘锦红海滩梦中的仙界。 老婆，就听你的，盘锦红海滩走起，这个春天不踏青，我们一起到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去踏红。 北京、雄安、固安、涿州、盛芳、秦皇岛，2018涂抹少儿教育六大城市八大校区同步招生，您孩子的艺术教育就是要挑剔。课程咨询电话：1500-103-2318，1500-103-2318。 北京969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969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969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30秒能做什么？ 能跳绳224次， 能说130个字， 能让世界听见你。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，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-5175-2200。 心里，我接受。

别让我等待，火车快开，请你赶快送我到远方家乡，爱人的身旁，就算他已经不愿回来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， 听，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我们要有最朴素的生活与最遥远的梦想，即使明天天寒地冻，路远马亡，真正的追梦人，哪怕亲人反对，别人议论，甚至可能最后结果还不如意，但他们仍然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他们认为自己应该这么做就这么做了。这个世界真的有人在过着我们想要的生活，但他们也在承受着我们不知道的压力。能勇敢地过自己生活的人注定是少数，听从本心，无问西东的勇士，不管结局如何，都足以让人肃然起敬。 时光，我把我唱给你听，用我炙

转眼，离愁能有多痛，痛有多浓。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得太浓。 你说是我们相见 放个假，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油呢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， 今天九六九和泽林来听本周资讯盘点。据国家统计局的消息，2017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45761元，同比增长了6.8%。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了通知，全面排查处理长江沿线自然保护地违法违规开发，坚决遏制破坏长江生态环境的行为。我国科学家目前利用了自主研发的高精度显微镜，首次获得水和离子原子级的图像，看见了原子极限。中国行业工资榜单15号披露，年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、金融业、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。北京环保部门发布了 PM2.5 原解析，机动车等移动源在本地大气 PM2.5 来源中占比最大，达45%。近期北京一卡通已试点推出了电子发票服务，有发票需求的用户可通过北京一卡通 APP 在线领取。发改委16号发布了数据显示，4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延续1季度快速增长态势，同比增长了7.8%，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.8个百分点，比3月份增速提高4.2个百分点。 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，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。 这样的一首风吹麦浪送给你，继续和你在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，我是泽林。说到沈庆，他虽然不是校园民谣的发明者，但也正是因为他的一首《青春》给了当时大地唱片以策划的灵感，并推出了一系列校园民谣的合集，甚至还刺激了当时的国内流行乐市场。92年的中国火，94年的校园民谣，就这样成为了上世纪90年代内地流行音乐在华语乐坛最具有特色的两大支柱风格。而直到今天，经历过的人还会怀念不已。下面也把这首沈庆的声音送给你，留下他的青春，一起来追忆我们的青春。 青春的花开花谢，让我疲惫却不后悔。四季的雨飞雪飞，让我心醉却不堪憔悴。轻轻的风，轻轻的梦，轻轻的沉沉昏昏。淡淡的云，淡淡的泪，淡淡的年年岁岁。带着点流浪的喜悦，我就这样一去不回。没有谁暗示年少的我那想家的苦涩滋味。每一片金黄的落下，我都想去紧紧依偎。每一颗透明的露珠，洗去我沉淀的伤悲。躺在你睫毛下，梦里的日子很多，我却开始想要回家。在那片青色的山坡，我要埋下我所有的一个，等待着终于有一天他们在时间穿梭。

说什么都不能放，我不挣扎，反正我也没差。 这是来自于张惠妹的一首《人质》。很多人知道杨家松是因为那张《震撼》当中的《靠近我》和《爱不后悔》，这两首歌全部出自于杨家松之手，而且至今都是当之无愧的经典。和很多的民谣歌手相比，他的身份好像有一些难以界定。早期的《爱不后悔》，我以为也紧张和很多作品中明显带有摇滚范儿，但其实在我看来，他的音乐气质还是要归为质朴的民谣。我们来分享这首早期的杨家松的代表作，也是具有摇滚范儿的一首歌《爱不后悔》。

挣扎，一寸一寸在挣扎。我已见过我的发，见过了长发，见你低上头我的尴尬，反反复复，清清楚楚，一刀两断，你的轻狂，你的狂慌，一刀两断，你的轻狂，你的狂慌。 主播带你过周末，五二零女神与你一见倾心。五月二十号，景点九六九与 One Club 联合举办“女神与你一见倾心”的免费射箭活动，加入我们吧！在享受运动乐趣的同时，感受射箭命中靶心的成就感。五月二十号 ，One Club 俱乐部总部基地十七区的下沉广场，女神与你一见倾心。更多活动请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官方公众号。 事到如今，不能埋怨你，只恨我不能抗拒命运。时时刻刻沉醉爱恨里，谁知悲剧早已注定。闭上眼睛，想起你的情，难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。长夜漫漫，默默在哭泣，心中无限痛还你。

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张信哲演唱的一首《信仰》。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，我是泽林。在这一小时和你互动到的话题是啊，用一句话证明你的老爸老妈很爱你。我们都说父母的爱是天地间最伟大的爱，自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，父母就开始爱着我们直到永远。父母的爱是一种对儿女天生的爱，自然的爱，这种爱其实也能够维护生命之最大、最古老、最原始、最伟大、最美妙的力量。参与我们互动话题的方法很简单，关注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，点击右上角选择查看历史消息，在每日互动页面下方留言，幸运的你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。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歌曲，是来自于王菲的一首《炫目》。 忘了只能原地奔跑的那忧伤，我也忘了自己是永远被锁上，不管我能够陪你有多长，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。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，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，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，不许放我在心上。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，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。音乐停下来，你将离场，我也只能这样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，

得好一点，断开的感情线，我不要做断点，只想在睡前再听见你的蜜语甜 情没尽头。